他们不问来由，以千军之势冲入援军大营，挥舞马刀，见人就砍。无数的北元士兵在黑暗之中惊恐万分，因为这些人真是地狱中的妖魔鬼怪，完全丧失了抵抗的勇气。但太尉蛮子很明显是个无神论者，他很快的就意识到了这些不速之客真是他们的死敌明军，于是他迅速跑到后军，组织还没有被冲击的部队进行抵抗。其头脑不可谓不冷静啊，反应不可谓不快，但他一个人的努力是无法挽救援军的。他组织部队赶去明军作战，此时的明军却是士气高涨，他们为了找到这些冤家，在沙漠里吃尽了苦头，受够了累，好容易找到了对手，积蓄多日的愤怒终于的发泄出来，个个一当十，而援军没有提防，很多人还在饮酒作乐，哪里是他们的对手？明军时而分散，时而集中，把援军大营冲成几段，斩杀来不及上马的援军。太尉蛮子手忙脚乱，疲于应付，正在他指挥抵抗时，一个明军赶到他背后，狠狠地给了他一刀。这位清醒的抵抗者就此沉睡了。太尉蛮子死后，援军更是大，没有人再想去组织反击，是大伙一哄而散。正所谓兵败如山倒，你好我也好。营帐内还在喝酒的托古斯帖莫尔听见营外大乱，顿时慌了手脚，逃跑也是天分的，要先抢马蹄，看准位置，然后突然冲出，才算大功告成。在这方面王宝宝可算是个行家，可惜托古斯帖莫尔没有王宝宝逃跑时的天赋和从容，慌乱之中只带走了自己的长子天宝奴和宰相施烈门，把老婆和次子地宝奴几十余万部下都留给了明军。这回啊，老底儿是彻底的赔光了。明军继续追赶着慌乱的援军，在他们的心目中似乎没有缴枪不杀这一说，只是挥舞马刀四处砍杀，北元军完全陷入混乱，死亡的恐惧笼罩着每一个人。他们本是英勇的战士，他们曾经纵横天下，但现在他们变成了待宰的羔羊。皇帝已经跑了，统帅也死了，抵抗还有什么用呢？于是很多人放下了武器。牢中的饭毕竟也是饭呐，就这么着吧。当蓝玉来到北元军营时，他看到的是成群的俘虏和牛羊，是垂头丧气的北元贵族，是一场真正而彻底的胜利。他遥望天际，仰天长啸：伯仁，众平矣，不服此生。因为常遇春字伯仁。浦园海战役就此结束，此战彻底歼灭了北元的武装力量，俘获了北元皇帝次子地宝奴、太子妃并公主内眷等100余人，王公贵族3000余人，士兵70000余人，牛羊10余万头，缴获了元朝皇帝使用的上百年的印玺。以往无论元朝统治者如何败退，每次逃跑时骑马还带着印。从大都到上都，从英昌到和林，再到浦园海，别管多差的地方，支个帐篷就能成立个临时政府。大臣呢是现成的，抓走一批再任命一批。这次连印都丢了，这套把戏也就不要再演了。胜利的消息很快传到朱元璋那里， 他并没有大咱们想象中的兴奋和喜悦，而是静静地坐着。20年的努力，20年的战争，太长了，长得似乎永远没有尽头。现在终于结束，我的敌人崩溃，和平和安宁将降临我的帝国和我的臣民。蓝月，你没有辜负我的希望。他看着满朝文武，说出了他一生中对部下将领的最高评价。蓝玉，蓝玉就是我的重卿药师啊。这个重卿是汉大将军卫青，而药师就是唐史名将李靖。他把蓝玉比作卫青和李靖。蓝玉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带领10余万大军深入不毛之地，奋勇作战，彻底击溃了北元，完成了他先辈没有完成的伟大功业。他确实无愧于这一评价。这个逃亡中的托古斯帖木儿啊，却没有朱元璋和蓝玉的这种欢快心情，他的军队没有了，大臣呢也没有了，甚至他的亲人也不在了。环顾身边，只剩下太子天宝奴和宰相施烈门。10多万大军呢，仅剩数十人呢，没有了臣民，没有了士兵，本钱也没了，再也不能再干打砸抢的事儿了。这次啊，真的失败了。为什么会失败呢？如果再走远一点，如果天气不是那么差，如果不是有风沙，如果能多种点树，搞好环境保护，如果还有如果，我会失败吗？说这些啊都没有用了，先到和林吧。这个王宝宝能在那里东山再起，我也可以。只要重整旗鼓，一定能重振元朝，恢复我祖先的光荣。但这个梦想啊，还没有到达他的目的地，就在中途破灭。梦想破灭的地方叫土矬。这个托古斯帖木儿在这里遇到了一个叫也速迭尔的蒙古人。让他想不到的是，正是这个蒙古人终结了北元呐。也速迭尔到底是什么人呢？我们还要从100多年前说起。在公元1259年呢，蒙古大汗蒙哥率领大军攻击钓鱼城，然而出乎意料的是，这个城池没有攻下，自己却被城中发射的这个炮石击伤，加上水土不服，没过几天就死了。蒙哥的死啊，就造成了一连串的后果。正在攻击南宋的忽必烈立即收兵回去争夺汗位，而他的竞争者就是自己的弟弟阿里不哥。那么在这场王位争夺战中，阿里不哥战败，被幽禁而死，忽必烈最终成为元朝的开国皇帝，他胜利了。相对于黄金家族的其他子孙而言呢，这个黄金家族呢就指的是成吉思汗的子孙啊，为黄金家族。那么他的胜利延续了上百年，即使在被明军赶出中原之后，他的子孙始终牢牢地把握着至高无上的大汗之位。但失败者是不会永远失败的。忽必烈的胜利呢，在土矬结束了。结束他的就是也速迭尔，他十分利落地杀死了托古斯帖木儿和他的儿子天宝奴，并夺走了大汗的宝座。这个也速迭尔是托古斯帖木儿的亲戚，但他还有身份，他是阿里不哥的子孙。100多年过去了，他终于等到了这个机会。仇恨呢，往往比爱更有生命力啊！历史无数次的证明了这一点。也速迭尔杀死托古斯帖木儿后，自己当上了蒙古大汗，称卓里克图汗，但他的胜利也没有延续多久，不久死去， 而死亡的魔咒似乎就附在了黄金家族的身上。那么他的继任者也都在登基后不久就死掉了。黄金家族的最后一位继承者昆铁木尔死于建文四年，也就是公元1402年，他的部将鬼力赤篡夺汗位，取消元的国号，恢复了鞑靼的古称，那么元呢就此灭亡了，黄金家族的光辉消散了。196年前，铁木真在沃难河，也就是今天的蒙古鄂嫩河召开大会，他豪情万丈地看着臣服于他的诸侯，大声宣告自己继蒙古国大汗位，他从此成为了蒙古统治者。铁木真这个名字不再被人提起，取而代之的是伟大的成吉思汗。这个名字从此就响遍了整个世界，从东亚到中亚、西亚再到东欧，黄金家族和他的士兵们呼喊着这个伟大的名字，征战全世界，横跨欧亚的帝国就此建立。然而还不到200年，这个大帝国和统治帝国的家族就此衰败了，这个曾经的庞然大物只剩下了普约尔海的逃亡、普子河的背叛和谋杀，和那夕阳下形单影只的身影。结束了，一切都结束了。蓝玉开始班师，这一战使他的名望达到了顶峰，从此他不会再被人说成徐达第二或者常遇春第二，他的名字呢将和这些名将一起为人们所传颂。普约海战役是蓝玉一生的最高点，那么在此之后他却频频出错，最终走向了毁灭的终点。在这下围棋上有一句用语叫昏招，什么叫昏招呢？它的意思就是指高明的棋手出现不该有的错误，那么把这个词用在蓝玉身上是很合适的。离开战场后，这位英明神武的大将军似乎就和任意妄为这个词解下了不解之缘呢。在归途中，这个蓝玉干出了一件颇让人不齿的事情，他欺负了原主的老婆，而这位女性的性情呢也非常刚烈，自杀了。蓝玉的行为违反了朱元璋的民族政策，也十分不得人心，朱元璋十分愤怒，但由于考虑到这个蓝玉功劳很大，便没有去更深的追究他，而蓝玉却以为这是默许的表现，就更加猖狂起来。在这此后啊，他的这类表演是越来越多呀。在他回到喜峰口关时，由于已经是黑夜，守关的官员已经休息了，听到有人叫官就立刻跑去开门，而蓝玉却干出了谁也想不到的事情。他命令自己的士兵呢攻击关卡，打破城墙，强行闯入，还颇为洋洋得意。这个有点太过分了，守关的官员也是人呐，人家已经跑去开门了，而你连一会儿都不愿意等，难道你是赶去救火不成？这两件事儿让朱元璋十分恼火。他原来准备封蓝玉为梁国公，这梁国公的梁字是大梁的梁，那么为了警告蓝玉呢，他把这个梁字啊改成了冰凉的凉。大家从中可以看出这朱元璋对蓝玉态度的转变，蓝玉似乎也应该有所警觉，但这个蓝玉啊他却注定是个有两分颜色就要开染房的人，不但继续放任自己的行为，居然呢还把这手伸到军权上。他不经过这朱元璋的同意，就在军队中任命自己的亲信官员布置自己的事，这一切自然没有逃过锦衣卫的眼睛。于是这朱元璋开始考虑怎么处理这个胡惟庸第二了。 蓝玉是一个优秀的将领，却在获得成功之后干出如此多不法的事情，似乎啊是难以理解的。但其实只要联系我们前面提到过的纳哈出投降事件，就能合理的解释蓝玉的行为。从宴请纳哈出时的傲慢到喜峰关的骄狂，我们呢可以给这蓝玉下个结论，那就是这是个粗人。所谓粗人，不是指他没有文化或是行为粗鲁，而是指他的行为呢欠考虑，为人处事不通人情，属于那种想了就干，干了再想的人。其实他的性格一向如此，就算不在这件事儿上犯错误，迟早也会在别的事情上捅娄子。这就是所谓性格决定命运吧。而关键问题在于，这个蓝玉的命运并不完全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在很大程度上他的生死只取决于朱元璋的容忍和耐心，而朱元璋啊并不是一个有耐心的人。蓝玉很快就犯了新的错误，朱元璋考虑到蓝玉的功劳，破例封给他太子太傅的官衔。而我们前面呢已经说过，这是个从一品的官职啊，一般官员只有在梦里才能得到，可以说已经是位极人臣了。而蓝玉就像吃错了药似的，居然在很多人面前大叫什么呢？哎，以我的功劳，难道不能给个太师吗？这就不是要求进步了，这是嫌自己活得太长了。朱元璋啊，再也不能忍受了。如果他还能忍，那他就不是朱元璋。朱元璋又一次亮出了屠刀。那么要说明的是，在历史上呢，这个蓝玉被杀的原因还有另外一种说法。据《明通鉴》记载，蓝玉被杀和燕王朱棣有莫大的关系。这个朱棣是朱元璋的第四个儿子，他的行为方法和手段都很接近朱元璋，所以很多人都说他最像朱元璋。此人后来的故事大家应该也有所了解，这里呢咱们先不说他，后面呢自有专题介绍。蓝玉是常遇春的内弟，而常遇春的女儿又是太子朱标的妃子，所以蓝玉和太子的关系很好。在出征纳哈出回来后，这位仁兄找到太子，就对这个太子说，燕王不是一般人呐，迟早要造反的。我找过人望他的气，就是这脸气有天子气象，你一定要小心。 由孙一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敬请关注。 这评书迷的好伴侣，他是评书机啊，感谢书迷们十几年的支持。这回啊，我们一种新产品上市，那就是经典评书大戏，那是由响当当十二位评书大家经典作品绘制而成。什么袁阔成、单田芳、田连元、刘兰芳，55部作品，5000多集呀、啊，绝对有收藏价值。多少钱一部啊？说出来叫你吃一惊，1部10元，绝无谎言，共计55部。另外，我告诉您啊，买我们一套经典评书大戏，赠送您一台评书机。记住了啊，每部10元，绝无谎言。这个咨询电话是010-5166-0141，5166-0141，还有一部热线是010-5166-0142。 快点，快点，快点！ 哎，小孩子不能这样玩大人的手机。 妈妈，老师说让我们找一找周围最好听的声音，我用你手机录的，你听听。 真好听。 还有呢，你再听。 大娘您坐我这儿吧。 谢谢谢谢。 妈妈，我把

秉行守法，富于情趣。乐府诗在元诗中占有重要地位，他的《和李孝书新题乐府十二首并序》取其病时之游疾者，启发了白居易创作新乐府，且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但是主题不够集中，形象不够鲜明，也是其弊病。元稹和刘蒙、李渔古乐府诗的古题乐府诗九首，则能借古题而创新词新意，主题深刻，描写集中，表现有力。长篇叙事诗《连昌宫词》在原集中也列为乐府类，只含讽喻和《长恨歌》齐名，其铺叙详密，优美自然。元诗中最具特色的是燕诗和悼亡诗，他善写男女爱情，描述细节生动，不同一般燕诗的范描。悼亡诗为纪念其妻韦丛而作，遣悲怀三首，流传最广。在诗歌形式上，流传有元稹是次韵乡愁创始者的说法。次韵是古人合韵的一种格式，又叫步韵。他要求作者用所合的诗的原韵原字，其先后次序也与被合的诗相同，是合诗中限制最严格的一种，就是依次用原韵原字按原次序相合。古诗《酬翰林白学士》《酬乐天》均依次重用白诗原韵，韵同而异殊。这种次韵相酬的做法在当时影响很大，也很容易产生流弊。元稹流传于世的代表作很多，其中《菊花》《离思五首》中的第四首和《遣悲怀三首》中的第二首，这三首流传很广，尤其是《离思五首》之四极富盛名。该诗写久藏心底的不尽情思，因为与情人的曾经相识而自此对其他的女人再也不屑一顾。诗中的比兴之句“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语言幻美，意境朦胧，十分脍炙人口。而《遣悲怀三首》表达对亡妻的不尽思念，写得悲泣袭人，令人不由得一掬同情之泪。其中第二首的结句“贫贱夫妻百事哀”为世所熟诵。元稹在散文和传奇方面也有一定成就，他首创以古文至告，格高词美，为人效仿。其传奇《莺莺传》又名《会真记》，叙述张生与崔莺莺的爱情悲剧故事，文笔优美，刻画细致，为唐人传奇中之名篇。后世戏曲作者以其故事人物创作出许多戏曲，如金代董介元《西厢记》《朱公调》和元代王实甫《西厢记》等。元稹曾自编其诗集、文集，与友人合集多种。其本集《元氏长庆集》收录诗赋、诏册、名鉴、论议等共100卷，是继见新旧唐书本传。今人陈寅恪有《元白诗笺正稿》，卞孝轩有《元稹年谱》，周相禄教有《元稹集教注》，季琴有《元稹集》。元稹为人刚直不阿，情感真挚，和白居易是一对好友。白居易这样评价元稹：所得为元君，乃知定交难，并说他们之间的友谊是一位同心友，三级方岁兰，花下鞍马游，雪中杯酒欢，横门相逢迎，不惧待与关，春风日高睡，秋月夜深看，不为同登科，不为同属官，所合在方寸，心缘无异端。 而元稹对白居易关心更凝结成了千古名篇《文乐天授江州司马》：残灯无焰影幢幢，此夕闻君折九江，垂死病中惊坐起，暗风吹雨入寒窗。这首诗创作于元稹得知白居易遭贬后，整首诗表达了元稹的极度震惊和心中的悲凉。 一城一往事，一站一世界，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 电影《狄仁杰之神都龙王》中的元稹与歌姬虞姬的爱情让人唏嘘不已，而诗人元稹也是一位风流才子。在他的故事里，最为人们津津乐道的是他浪漫的情感生活。他的情感生活也如电影中那样一波三折。贞元十五年，即公元799年冬，21岁的元稹寓居蒲州，今天的山西永济，与其母系远亲崔姓之少女名双文者，即后来传奇小说《莺莺传》中的崔莺莺恋爱。莺莺是唐传奇小说《会真记》的女主角，也是《西厢记》里莺莺的原型。《会真记》又名《莺莺传》，是一部元稹写出自己的初恋故事的写实作品，亦可算作他的忏情录。他就是故事中的那个张生。虽然对此有不同的说法，但是张生和元稹还是有很多的巧合。据《唐书元稹传》及《白居易元稹墓志铭》记载，贞元16年，即公元800年，元稹虚岁22岁，这与《西厢记》里张生是同岁。《西厢记》张生问莺莺年纪，正曰：“今天子甲子岁之七月，中今贞元庚辰，生年17亿。”恰好故事发生的时间也是在贞元16年。《西厢记》中写道：“张生游于蒲。”蒲之东10余里有僧舍曰普救寺，张生寓焉。春光和煦，一个年轻俊雅的男子在和尚的陪伴下在庙中四处随喜，然后他遇见了心中的如花美眷，爱情在一瞬间敲击心门，心中烟花绽放。红娘初次来传递信息，张大喜立缀《春词二首》以授之。据《才调集》卷五收录元稹《春词二首》云：“春来频道送家东，垂秀开怀待好风。应藏柳枝无人语，唯有墙花满树红。深院无人草树光，娇莺不语趁阴藏。等闲弄水流花片，流出门前正软郎。”剧中君见莺字当为莺莺而作。后来张生与莺莺幽会，寺中明天将晓，红娘促去。普救寺在长安东边，今山西省永济市，与元稹初次任职地和再次科出发地考相同。20年后，元稹在《春晓》诗中追叙道：“半欲天明半未明，醉闻花气睡闻莺。儿朕起中生动，20年前小四琴。”点出故事发生地点在寺院。《西厢记》里有崔氏父正女也，张出于正，续其亲乃义派之从母。据白居易所传元稹母正氏墓志铭， 傅会稽，睦州刺史，夫人睦州次女也。也就是说，元稹母郑氏，莺莺母也是郑氏，出于同宗，乃远房姊妹，所以是元稹的远房姨母。元稹和莺莺是姨表亲。种种的巧合都表明张生就是元稹，元稹把自己的故事写进了传奇。元稹和莺莺是一对才子佳人，元稹14岁明经及第，是当时少年得志的才子，而莺莺是漂亮聪明的佳人。莺莺也有过困顿和挣扎，但最终还是在丫鬟红娘的牵线搭桥下投向了元稹的怀抱。即使是义无反顾投奔热情的时候，莺莺也显得冷静从容。对他来说，情爱是一块庄严的圣地，不需要任何猥琐的道理做借口，不需要任何羞愧的表情做掩饰，亦不需要任何患得患失的考虑。当他选择爱以后，他就毫不迟疑地来到他身边。《西厢记》里有张志一决意，决心离弃莺莺。元稹的诗集中也有《古绝绝词3首》，其中有句云：“我自顾悠悠而若云，又安能保君皑皑之若雪？一去又一年，一年何时彻？由此迢递期，不如生死别。”又有句云：“况3年之旷别，时间也正合。”那么元稹为什么要抛弃他最初的爱人莺莺呢？唐朝时承袭南北朝旧俗，以婚姻和为官两个方面来评定人品的高下。婚姻要配高门第，仕宦要为卿望官。崔莺莺门第不低，而且财产甚厚，但老母弱女，毕竟权势没有了。而元稹自从赴京应试以后，以其文才卓著，被新任京兆尹韦夏卿所赏识，且与韦门子弟交游，从而得知韦夏卿之女韦从尚未许配于人，于是意识到这是一个走门路攀高枝的绝好机会。相反，考虑到崔莺莺虽然才貌双全，又是名门闺秀，但对她的仕途进取没有多大帮助，所以权衡得失，最后还是弃莺莺而娶韦从。对一个善于钻营的人来说，这是合乎逻辑的选择。但即使是很多年以后，元稹仍旧恋恋不已自己的初恋情人崔莺莺。莺莺的美貌一直在他的脑子里萦绕着，有一首莺莺诗足见其思念之深刻：“殷红浅碧旧衣裳，取自梳头暗淡妆。夜荷带烟笼晓日，牡丹惊雨泣残阳。低迷隐笑原非笑，散漫清香不似香。频动横波嗔不语，等闲较见小儿郎。”开篇二句先从其殷红浅碧旧衣裳写起，而非先写其绝伦之美貌。莺莺家中虽然财产颇丰，但她并不浓妆，全着素淡之装，进而有一种脱俗的美。三四句承接一二句写莺莺的身姿与容颜，给人以一种清新之感，如夜荷之花笼罩于小月当中，面容犹若惊雨泣残阳的牡丹，显现出独特的绝伦之美。美的是人间一切华丽的辞藻，华美的事物顿时失色。接着 五六句低迷隐笑原非笑，洒满清香不似香，又写出他的娇嗔无比之神态，以及诱人的百里清香。结尾两句更尽其意思，一切寓于无言中，忘却了言语。总的来说，这首诗有服饰之身姿与容颜之神态，以及神韵，步步写出莺莺之美。如此美貌，如此神韵的女子，牵系了元稹的一生。 一城一往事，一站一世界，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 在莺莺之后，韦丛成了元稹生命中的女人。韦丛是京兆尹韦夏卿的幼女，被视为掌上明珠。贞元十九年，韦夏卿改任太子宾客、东都留守。当年元稹娶20岁的韦丛为妻，元稹与韦丛结婚时，正是元稹科举落榜最为失落的时候。但韦夏卿很赏识元稹的才华，相信元稹大有前途，所以把女儿许配给了他。结婚后，两人相亲相爱，感情亲密无间。韦丛聪慧贤淑，贤惠端庄，不好富贵，不慕虚荣，任劳任怨。当时正是元稹不得志的时候，韦丛和他一直过着相当清贫的生活，性格温婉的他一直守苦安贫，无怨无悔，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关心自己的丈夫。这一点元稹自己当然十分的清楚，他也为有韦丛这样的妻子感到满足。贞元十九年，24岁的元稹和白居易一同登拔萃科，中了进士，授秘书省校书郎。宪宗元和元年，即公元806年，授佐拾遗，期间他频频上书议论时政，5个月后即被贬为河南县尉。其后为母丧服孝3年，元和4年，即公元809年，元稹除去孝服，得宰相裴度提拔，在31岁时任监察御史，出使剑南东川，调查民风民情。元稹接手的第一件任务就是查办泸州监官任敬仲的贪污案。他嫉恶如仇，举荐不避权贵，弹劾那里的封疆大吏，一举为当时18家冤案平反，可谓大快人心。其好友白居易在诗中记道：“东川18家冤愤一言深。”调查节度使严厉专制擅权一案时，在成都结识了著名女诗人薛涛。30岁的元稹后来竟和薛涛产生了一段缠绵缱绻的姐弟恋情。合奏不法官吏，得罪宦官权贵，元稹很快被贬出了京城，但他却不是很在意，因为此时的他相信自己的所作所为是正确的。让他没有料到的是，他病重的妻子韦丛经过了一路的颠簸劳苦，不料竟在元和4年的7月9日与长安静安里宅地亡故了，年甫27，令元稹好好的伤心了一场，写出中国诗歌史上最有名的《悼亡祖师》，以悲怀3首和离思5首以悼亡妻。韦丛死后，元稹悲痛万分，他既为自己没有让妻子过上一天好日子感到无限的愧疚，也为妻子过早的离开自己而极度的伤心。他整天的依旧消愁，但醒后却更加的难过。 有时候让陪着他一起喝酒的朋友也十分的伤感。元稹在一首诗中写酒醒后的情形：怪来醒后旁人泣，醉里时时错问君。意思是酒醒后见陪自己的人在哭泣，非常疑惑，一问才知道自己在喝醉时候总是不停地问起自己亡故的妻子。纵观元稹与韦氏婚后其仕途平生，韦氏一族功不可没，而可悲的是韦从逝世时，元稹却因为去年御史刘东台而未去送葬。可以想象韦从孤魂在咸阳不见元稹会是多么寂寞，多么悲情。在之后的人生里，元稹与唐代女诗人薛涛、大家闺秀裴淑、浙东名妓刘彩春都有过一段感情纠葛，每一段似乎都是情深意切。大和五年，即公元831年，元稹暴病于武昌军节度使任所，终年53岁。纵观元稹的一生，有如陈寅恪先生所论，元稹苟苟盈盈直扁平，也有人对元稹的盛赞。其实元稹尽管有元才子之称，然而他有普通人的一面，特别是在个人感情方面尤是如此。元稹的经历意味着个人在社会缝隙中辗转求索的充满悲剧色彩的宿命，而其中尤其执着如元稹者更是在劫难逃。 一城一往事，一站一世界，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